第85集，反常。许少卿走进卧室，在微光中打开电暖气，屋子里一下亮了。他看见身后跟着走进来的安里，鼻子眼睛红着，脸上还有泪痕， 搞得跟刚哭得很惨一样。 许少卿看着他可怜又茫然的神情，有点异样的心动，但更觉得他惨样好笑，就边把衣服都除去，边招呼安里：“ 快点过来。” 安里就无声走过来，上了床，侧躺下看着许少卿，又支起身子，打开床边桌子的抽屉，拿出一管精油递给许少卿：“ 等等，这个你自己买的？” 许少卿有点意外的接过，为表示满意，用力搓乱了安里的头发。安里拉长了眼睛，似乎不满，但张了下嘴没说什么。 要不要今天换个玩法 啊？ 安里坐起来，让许少卿躺下，然后自己靠了过去。 你他妈跟哪买的这烂棺材板拼的破烂玩意儿啊？怎么感觉比前几天更响了？能不能赶紧换掉？ 我自己来，那样床没事儿。 好。 安里的行为让许少卿心里很满足，于是就决定给安里这个搞小情趣的机会。 这就是这位前直男想要对我的第一次负责任的表现。傻的要命，太可爱了。我可真他妈是个天才。 许少卿高兴得很猥琐，带着沾沾自喜，但又很快瞄了一眼黑暗中的小厅，想到自己的手机。 刚才安里拿着我的手机从洗手间里出来以后，确实有点反常，不过上次他就已经主动要过我的口水了，那就说明上次他就已经有了主动行为了。不，他早就主动过了，早在嘉年华的时候迎合我来着。对，他不是今天才主动的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确实啊，就五六分钟他还要洗澡，有没有时间看我的手机都难说，还能发现什么？不可能，没那么巧的事。哎呀，还是失策了，之前没想那么远，否则就要把一切都做得更隐秘，比如绝对不会用老郑的大名，毕竟以后还是肯定是会以后。 许少卿想到以后这个词就习惯性焦躁，感觉到自己好像又要开始变作讨厌的样子。 满不满意？ 嗯，没什么感觉，你会不会啊？ 那你以前你教教我。 我他妈不是跟你说过我都不记得了，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。 时至今日，安里还说出这种话，许少卿很愤怒。安里抿了下嘴没说话，然后他仰起了头。安里虽然瘦但很结实，他在侧面投来的暖光中变换成和谐的光影。许少卿忍不住伸出指尖去触碰安里的身体，抚摸那些流畅的线条。 怎么了？弄你的吧。 这句话似曾相识，安里很喜欢许少卿这时候的表情，又脆弱又温和，就像是去了壳的他其实很软，真的很好。 别忍着， 早着呢， 快点。 怎么？ 你忍着的时候有点 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 不不不不不，我没有。 闭嘴，你下去，看我不弄死你。 安里转了头避开许少卿的目光，一条腿跨到地上去，突然他被许少卿勾回来按倒，跟他脸对着脸躺着。许少卿眼神锐利，按着安里肩膀的手臂也很沉。 安里，你不对劲，你是不是 许少卿很想直接问你是不是在我手机里看到什么了，可是又觉得如果安里没有发现小朵的事，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自己有事瞒着他，至少他偷听我录音那件事两个人就要说开了。许少卿还没有想好怎样毫无痕迹地问，但敏感地觉得肯定有什么不对，他只能审视安里的神态举动寻找线索。现在不像刚才黑暗中那样难以捉摸，他能清楚地看到安里的每一个表情。安里眼睛瞪大了一点，四目相对片刻，就把头埋在他胸前。这样一来，许少卿按着他的手臂变成拢在他的身后，两个人像是相对依偎的姿势，这很怪。许少卿认真回忆了一下，他熟悉安里身上的每一处，这个姿势对他俩来说绝对不算亲密，但好像他们真的没有在任何一次面对面的相拥片刻，真的很怪。安里凌乱的发顶蹭在许少卿的颈间，毛茸茸的很舒服，平缓的呼吸打在许少卿的胸口，有一点温暖。许少卿犹豫片刻，低下头，用嘴唇轻触了一下安里的额头。他知道安里并不是要拥抱，只是因为还算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的表情藏不住秘密，所以遮掩起来罢了。真讨厌这样，一个笨蛋就应该乖乖的直言直语，而不是故弄玄虚惹人生厌。他正思忖该怎么下钩子钓鱼，安里突然主动交代了， 我今天回去我原来住的家了，就是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后来我母亲一直住在那儿。你知道我不是进去过吗？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妈去世了，我没见到她最后一面，我出来以后还把房子卖了，所以今天有点触景伤情。 许少卿愣了，他没想到是这个走向。这件事并不算安理说谎，也不算转移话题，毕竟就是在这样难过的一天晚上回到家，听到许少卿偷偷资助了小朵的事情，他才会尤其震撼，那么心酸，才会搞得跟个狗血大戏的高潮一样，突然脑瓜子发烧，一跪谢恩什么的。估计就是他那一跪让许少卿觉得不对劲了，因此才会质问。那安里提到的这个原因真的没有骗人。其实安里也有点后悔了，看得出来当时扑通那一下确实把许少卿给吓到了，所以连许少卿这样的人竟然也溜了回号，扭头去看自己的手机，这人是多聪明啊。安里倒也很想赶紧坦白自己冒接了他的电话算了，但他不敢，因为他怕说开了以后更不知道怎么面对，至少他现在还没想好呢。安里埋着脑袋在黑暗里胡思乱想，感觉许少卿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，那里潮湿的汗水变得凉了，许少卿就拿被子把俩人盖上。 原来你打电话来是想让我安慰你啊？你怎么想的？我妈比你妈死的还早呢。 我才没想让你安慰我呢，除非我心自己不够难受。 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 安里真的很想对这狗东西好好说话，以表感恩，但他不知道还能控制自己好言好语多久。 想让我帮你买回老房子，多少钱？ 安里推了他一把，转身背对着他，叹了口气。许少卿在他身后拿他鬓角的头发往他耳朵里捅，安里猛摇了摇脑袋，无奈地回头看许少卿。 你要是真的很需要安慰，那我可以尝试一下，也许你听了这个能觉得好受点。 安里又翻了个个面对着许少卿，他对许少卿的安慰技巧可绝对没有任何期待，纯属捧场。 哦，说说看。 我倒是见到我妈最后一面了。怎么样，好点没？ 安里又翻过去背对着他了。 嘿，小奸蛋，所以你到底是替谁顶罪进去的？ 安里一惊，许少卿就转身面对他，声音从他后脑勺传过来。 是周小云，我看他是个会计，原来还跟你一个公司的。 不，就是我做的。 坐过两年牢也没必要大学同学一个都不见了吧？是不是有的是绝对不能让信任你的人知道，否则会有麻烦。 所以干脆就全部…… 那个案子没有问题，你不要随便查我的事。 安里用被子把脑袋蒙上了，逃避到黑暗处。许少卿也把头追进被子里去。 让我猜中了吧。 被窝里有种与世隔绝的安静，什么都停滞了。许少卿几乎能听见安里慌张的心跳声。 这都行，你可真的是很爱他。 曾经。 房间里陷入了一阵沉默，好一会儿许少卿才开口。 这就坦白了，就你这智商还能顶罪？ 安里觉得自己的嘴挺严的，只是那句话他必须说。他产生了一种想法，许少卿知道这一句他一定要回答，所以才故意这么问的，给他下套。 阴险，你不会检举告密吧？ 看你表现。 什么表现？我做都做完了，你可不要乱说。 看你表现。 表什么现？我跟你说认真的呢，他也是受害者。喂， 行了，你过去的那些破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他妈自作多情，你让我管我都不管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《交易沦陷》，欢迎收听。